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12月31日星期一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5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咧，呢分钟暂时都系畅顺噶。因为点解咧？系啊，学生哥仲系放紧假嘛，加埋同上星期一样啊，好多人就攞埋今日假，咁啊连放四日啦，老友记吓。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未见有车龙出现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咧，只系油麻地停一场咧，二转一线啊，车多少少啫，基本上都唔算龙尾嚟噶吓。另外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收费广场就开始有啲车排队噶啦吓。好，另外提翻大家，为配合除夕夜庆祝新年嘅来临啊，今晚港岛啊、尖沙咀区一带咧，由傍晚开始都会陆续有啲封路措施噶。咁港岛区由下昼5点开始咧，就会封闭铜锣湾时代广场一带嘅道路啦。咁6点开始就会封闭个中环兰桂坊同埋德记粒街一带。另外仲有系中环码头以及湾仔会展一带道路噶。去到晚上8点，咁皇后像广场对开一段遮打道同埋雪厂街咧，就会划为呢个行人专用区嘅，大家要留意啦吓。另外九龙区尖沙咀方面咧，由晚上7:30开始咧，就会分阶段陆续封闭。包括有红磡绕道、梳士巴利道、尖沙咀码头、港东道、九龙公园径同埋部分嘅弥敦道、差唔多南啦、柯士甸道西同埋呢个尖沙咀区内大部分嘅道路啊。前往上址市民尽量用返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同埋留意返现场警方指示啦。有关封路嘅详情呢，可以去我哋 D100 交通消息嘅 Facebook 专业睇睇。係啊，小弟琴日放假咋，但打稿都打咗成日俾大家参考啦，记得上去俾个 like 我啦，唔该吓。揸緊车各位请緊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有声台，还声于民。政治经济学主持 Q 爷黎泽粉， 我唔知呢个民主党鼎政时期里边嘅党员有几多啊？但系冇1000都有700-800啦嘛。佢哋选嘅所谓党主席，几多加埋有投票？總共咧，其實得收300多票，即係由90年代搞到而家成20年嘅政黨，其實真係好悲哀。數字說明咗咧，即係民主黨咧，不但指成員咧就萎縮，過去20多年咧，即係冇辦法擴大自己嗰、那個即係黨務。雖然話係民主黨啊，但我成日覺得香港啲政黨好奇怪，點解要全部學曬共產黨嘅模式嘅？個模式咧同呢個共產黨嘅做法係完全一樣嘅。你一個咁嘅政黨搞咗20多年，正常嚟講比較有資格嘅，當係第三代啦，陶謹申嗰啲嘢，即係比較符合資格，足夠嗰、那個論證嘅能力嘅。好啦，你再後生啲都可以俾即係新嗰啲黨員，黃碧雲咧都話曬叫做係學者啊嘛，佢係黃碧雲比較黃失雲。咁啊，今次選舉嘢完全冇任何聲氣啊！阿興姐做呢個民主黨咧，我諗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即係唔知係咪年紀大咗？即係佢關注咧，佢個人事務多過政治事務。佢講嘢好多時候又係同阿梁振英差唔多一樣。即係我唔係話佢講大話，佢唔記得咗自己講乜嘢，明唔明？咁你個立法會即係仲有咩希望？係乜嘢都唔會做到嘅，係咪即係盞搞嘅啫？咁啊，難怪梁振英面對啲咁嘅對手，佢出現佢係垃圾咧，你包仲垃圾過佢，即係一又唔出嚟啦，即係行使公民權利裏邊咧，咁啊香港啊，即係肯定咧就冇前途，即係玩完。 政治經濟學主持 Q 爺黎則粉。 有声台又有好消息，好消息！喺香港用紧 Android 手机听 D100 嘅朋友，我哋已经为你哋设立香港区专用线路，等你哋听得更清晰、更靓声。只要即刻更新你哋 Android 手机嘅 D100 App， 或者先清除，再去 Play 商店重新下载就得噶啦。想用 iPhone、iPad、iPod D100 App 听节目嘅朋友，唔使急，等多阵，好快就面世噶啦。 不过喺香港用 iPhone、iPad、iPod 嘅朋友，可以暂时登入 live.live.d100.hk 斜洞 play.play.ply.pls 一样可以听到既稳定又靓声嘅 D100 节目啦。海外用紧 Android 手机听 D100 嘅朋友，等多一段时间，好快都有你哋嘅专线。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已经不是僭建的问题， 是誠信的問題，我們不可以由一個誠信盡失的特首領導香港。再看看梁振英那個領導班子，全部都是貪的貪，懶的懶。 被這些所謂反中亂港的人士在這裡抹黑、啊、無中生有。我更加懷疑一件事，就是今天出席的人不知道他們本身是不是又收了其他的所謂、民陣、啊、或者其他的反對力量的、啊、給錢你們來的。 我們哪有錢給50萬的香港市民上街啊？ 特區政府有效施政改善民生，首先就要剷除這群禍國殃民的反中亂港的分子。 这些政治团体利用维稳废捞油水的情况之下，香港人有什么理由不站出来？ 被带走的男子呢，在走的时候呢，还在伏旗，伏之特区旗呢，我们是为了感到可耻，他被人的印象好像这些是特区香港特区人的应有行为，如果警方不严肃处理呢，其实呢就会给了个错误的息怒，市民呢就是践踏新闻自由呢是没问题的，这一个是一个极坏的例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而家系8:11，大家听紧嘅系有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啊。林毓华， 点啊？ 你认为今日应乜嘢先应该系报纸或者传媒嘅头条新闻？ 头条新闻。 如果你系老总，你系叫传媒人。啊，嗰日你做节目都有个女人姓王嘅打嚟话自己系传媒人， 王女士吓系 啊，嗰、那个就 我收尾喺呢个龙凤大茶楼都分析过啦， 系 即系我有理由相信啦，有理由相信咧呢、這个咧就系邵善波啊，所谓咧政府而家咧就唔会袖手旁观， 嗯 啊唔会咧啊。任打任骂、 嗯， 一定要还手噶啦， 还 手你听到噶啦。嗰日佢打电话嚟咧， 佢写好晒稿读噶嘛，佢系、啊， 我都觉得有啲唔啱嘅。 我唔啱 cut 佢线嘅， 点解唔啱啊？ 点解唔啱咧？我唔系话你 cut 佢线唔啱，系、你应该俾多啲时间去自暴其丑啊。 唉， 一个人 我哋已经够钟啦，知唔知？即系我觉得系对我哋嘉宾唔公道嘛。你俾阿毛去回应嘅，如果佢俾阿毛回应咧，佢肯倾半个钟，我都俾佢讲，你明啊？ 唔系你应该嗱嗱，你而家俾阿毛回应咗，然后你再讲。 唔系佢唔肯啊嘛，佢不我咁样讲嘢啊嘛，你明啊？ 咪扭细声佢咯。 咁所以我就唔得啦。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你 cut 佢，梗系冇所谓啦。你有你嘅决定啊，你主场啊嘛。 梗系啦。 但系问题就话应该俾多啲机会自暴其 短。够啦，够。 即系你睇脱衣舞。人哋啱啱去到 呢、這个咸湿阿伯嚟嘅呢个系， 啱啱去到高潮嘅时候，你就可停咗人哋啦。 系。 去准备咧。啊，露底啊嘛，狐狸露出尾巴，预备将条尾狐狸尾巴喺件衫啊掹出嚟嘅时候，你林毓华就喝停咗佢。 太核突啦，真系。 唔系，咁你唔系等佢，唉，即系你明唔明啊？你而家知道嘅呢、這个所谓传媒人，佢一定系读传媒，我所同意嘅。 系， 即系我都 我同阿富同埋阿毛都话，好彩佢唔系浸会嘅，系校友。 佢唔認啫嘛， 佢話唔認，佢話唔係啊嘛， 唔認還需認嘅，有啲人唔敢認啊嘛，叫失禮人啊嘛，驚俾人起底啊嘛，講咗出嚟啲人認得有把聲噶嘛，你點知邊間學校啫？係浸會有冇咁出奇啫？即係每間學校都有壞人有好人啊，樹大有枯枝啊嘛，係嗱，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咧，你睇到嘅，即係而家邵善波咧，你睇到佢做咩呢？佢讲咗出嚟，佢就话呢个中央政策组呢、就系呢个政府嘅工具。 嗯，政治工具。 对于呢啲啊，对于呢啲你啲人批评政府，过去呢政府呢就挨打嘅。而家我邵善波上场之后，即系梁振英上场之后呢、我哋就揾咗班打手入嚟㗎。你睇到佢行会有打手、立法会有打手，而家连上街都有打手。即是完全呢就话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政府已经冇晒廉耻。再加埋仲有警方呢、即是帮佢摇旗呐喊。这个警方直情而家呢就好简单的。你俾人睇到呢一个曾经真係令人几唏嘘嘅。一个被誉为 全亞洲最優秀的警隊，而家唔使講啦，你淨係喺香港嘅紀律部隊排名裏面、唔知排第五嘅排到， 尾二啊， 已經由頭排到落尾嘅， 係啊， 嗱，你已經令人唏噓嘅。你再睇埋，哦，啲反對派上街吹口哨要拉，開香檳要拉，放飛機要拉，喂，打人咧， 紙飛機啫喎， 佢都有拉，佢、打人都有拉。不過咧，嗱，如果睇今日蘋果嘅報導咧。就话警方大细超咧，咩、大细超咧？就系、当呢一班即系爱港力量呢一班咧，我话明呢一班友系雇佣兵嚟噶啦。出手之前咧，其实已经有人喝止，已经有人啊叫警方咧采取行动嘅，但系啲警员咧就采取一个静观其变嘅态度，等佢喐个手先拉佢。嗱，呢啲系咩态度嚟？呢啲系嗱，如果系真嘅话咧。如果是真的话苹果是这样报道啦。如果是真的话警方呢、当日的前线警员呢对不住啦你就是疏忽职守。喂你看到警察我成日都讲呢、所以那天童恩生讲的我不同意的。即是立法会即是这个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呢他说呢有个网站即是那个揭露了警方的所謂機密、就包括在哪裡有相機啊哪裡影快相呢那就影響交通安全是陶謹申呢他的邏輯是錯的、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在美國容許人家現在香港都給的買那些叫雷達探測器 是香港違法的裝都違法的 裝違法的是 啊 是 啊 隨街有賣的 他、買的事啊 不知準的好像 不準的你裝在車上不 準的那些不準探測就準嘅， 唔準嘅，唔準嘅。 點解美國準咧？講翻美國先啦。佢哋有個原則性，就其實咧，啲業界咧都係業界做出嚟嘅報告啦。呢啲就係話，有咗呢個雷達探測器嘅車主咧，佢駕駛嘅時候咧提高警覺，即係經常咧係會咧減速嘅。咁所以咧先容許呢啲產品面世啊嘛。咁另外一樣嘢，警察咧。除暴安良咧，其實警察最重要做一樣嘢咧，就是、防止罪案嘅發生。但香港啲警察就唔係嘅， 佢等你佢目睹發生嘅，佢要執法啊嘛。 好簡單，你喺中環，逢星期日咧，咪有行人專用區嘅啲皇后像廣場變咗。嗱咁啊，佢特登咧企喺嗰個嗰條叫咩？嗰條係德輔道中正呢、這個咩啊？ 唔係德輔中，唔 係即係太子巷嗰度啊，電車路啊。佢特登企喺度裝你嘅，佢裝你入咗禁區之後咧，佢就抄你牌噶啦。嗱，警察通唔好都唔需要講咩區啊，往往都係咁嘅。其實警察應該預早指一指你，乜 嘢提示啊嘛， 準備嚟應該指住你，跟住咧，如果喺外國咧、就會指你轉去右邊或者左邊，即係話俾你聽咧，呢條街係唔入得嘅。你企得喺度咧，你就係要。你就是要咩你就是要防止罪案发生就是所谓呢指导交通嘛。你明知有个交通道路使用者准备违规㗎啦你睇住佢㗎啦。你唔单止唔阻止佢仲等佢入咗嚟之后就截停你啦。 大班依你嗰个做法交唔到数㗎嘛係咪 警方唔错囉。所以昨日同一道理当你知道有个咁嘅人呢、个游行队伍里面有啲咁嘅人走出嚟准备打记者嘅时候。 凶神恶煞 你就应该走埋喝罪嘛。你倒返转头就变咗系证人。我哋唔需要警察做证人嘅、警察執法者嚟嘅。唔系叫你去证明嘅罪案嘅发生嘅。如果警察做证人系好可悲嘅喺罪案现场。因为当你可以做目击证人嘅时候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呢你是有機會阻止罪案發生，即所以呢早前咧喺紐約有個人被人推咗落個路軌度，被迎面而嚟嘅地鐵撞死咗之後咧，個攝影記者就影咗嗰張相，就登咗做頭版， 俾人鬧啊， 就俾人鬧啦，就話你有25秒嘅時間去影相，點解你唔用25秒去救人呢嗱，呢、這個已經引起爭議啊，就啲傳媒啊，嗱，如果琴日好簡單嘅。如果昨天你警察在场、有游行示威者喝止甚至乎要求警察采取行动、而你不去动手的时候呢、如果那条人是拿把刀刺死了记者那怎么办呢、 呢、這个警察系该当何罪咧？ 系，即系有人求助，而警方系坐视不理，系嘛？ 喂，這個、呢个咧，我觉得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形出现嘅话，如果真系有证人嘅话咧，请你去 Capco 投诉， 投诉 去警察投诉科投诉。 嗯， 大家投诉警察好方便嘅， 系 你唔需要亲身去警察投诉科嘅。 嗯， 你可以去任何一间警署嘅报案室， 嗯， 甚至乎可以打电话， 系 甚至乎可以喺街头截停一个警察。话我要投诉， 嗯， 佢都会帮你落保嘅，跟住咧，警察投诉科就会联络你， 嗯， 去攞口供， 系邀请你协助调查， 唔系调查，系攞口供啊。 咁都系调查嚟嘅， 都可以选择地方嘅， 嗯嗯， 你可以请佢去你屋企嘅， 系 嗱，亦都可以请咧监警会嘅观察员在座嘅， 系 指明嘅， 嗯，嗱，点名名， 唔系你可以点名我就唔知啊，但系你可以话我需要。有監警會 嘅委員， 唔係委員，我哋嗰啲叫做成員 啊，觀察員， 觀察員 係 嗱，咁啊委員都係觀察員嚟嘅，同時都係、 嗯、 在場嘅，你先至錄取口供嘅， 係、 嗯、嗱，所以咧個投訴係好方便嘅。嗱、 嗯， 講翻我正話開場白啦，我問你，如果你係編輯， 嗯， 你作為一個傳媒工作者， 嗯， 如果記者自己嘅同業 啊 啊走去採訪 係。 而被襲擊，你覺得是不是應該重視呢單新聞？我就問你呢個問題啊，林永 華。係係，咁我如果你問我得一單頭條嘅咋，就係遊行人士毆打記者咯，就係、是。 嗱，但係今日咧，啊呢啲、啊、報紙嘅社，即係呢個頭條啊， 係 明報咧嘅頭條咧就話挺梁遊行惹火， 嗯， 記者就挨抽， 嗯， 啊沿途四爆衝突，愛港力咧就劃清界線， 嗯， 嗱、啊、呢、這個俾個 like 佢啦 嚇。係啊。 文汇报咧搭雪房太行生村，问疾苦显真情，斥贪污表愤怒。习近平就话咧，挪用扶贫款项咧就系犯罪。 嗯， 嗱，咁呢个头条就唔合格啦。 嗯， 啊，呢个就唔可以俾个 like 佢啦。 睇你点睇佢啦？你知佢爱国报章，从爱国嗰个角度嚟讲，呢、這个又。like 两 like 添啊，真系。 即系如果爱国嘅人就 like 佢。 梗系啦。 另外南华早报的英文头条呢就说香港支柱的工业呢、 嗯、 仍然是香港最重要的经济的环节。 嗯。 啊。那你 like 不 like 啊、嗯、南华早报这样的它又分开有另外有一个叫港文版的嘛。它就不是摆落头版。 但这个是港文的、啊、这个香港经济。嗯、香港 不是它头版有时候是国际新闻有时候是香港新 闻。是不是、啊、我就觉得不是。我就觉得、啊、喂这个多余你讲香港什么工业、嗯、你讲什么东西才行、 嗯。 喂有记者采访游行被人打、啊、你不摆它头条这个 dislike、 嗯。 这个不用说。 好。 啊呢、这个太阳报咧就系深圳诊所斗平卫生，随时咧卫生差，随时攞命、嗯。学生堕胎八折$400搞掂，喂呢啲唔系新闻嚟噶啦。 嗯， 吓、啊、 系新闻嚟噶，因为佢独家跟开噶嘛。 咁啊，新报咧挺梁游行打骂不断，啊、这、呢个就 like 佢啦。星岛日报咧随即爆寒战，烟火暖维港，市区八度尿100,000人欣赏汇演。咩报嚟嘅张？呢个系富刊嚟嘅，呢个系富刊摆咗喺头条，唉、哎，唔使慌，你拉佢啦。 佢都将呢个系游行系野火呢个游行咧，系摆落去内页啫，吓、啊、都系全版处理嘅。 嗱、啊，呢、這个都市日报就爱港游行暴力事件撑 CY 打记者，咁、 嗯、 你个拉佢啦。 撑 CY 打记者，好似 CY 喐手打人咁嘅啫。 呢啲标题，呢啲中文就好差噶啦。撑 CY 打记者。暴力事件嗱，你真系如果逐行分开咧，第一爱港游行，跟住有暴力事件，跟住撑 CY 打记者，即系撑 CY 要打记者咁解咯。 系啦，嗰、那个你咁读嗰时候，我咪有咁嘅印象啦。 咁啊，头条嘅 AM730 嘅头条就话咧，撑 CY 游行咁啊好啲啦。撑 CY 游行两记者被打， 嗯， 這个可以 like 啦。信报就东桃园海景户600,000。做咗绿表嘅居屋王啊， 点财经报纸嚟噶嘛？ 财经报纸 系关佢哋关心民生啊嘛，系嘛？ 唔系喎，财经报纸叫信报咧，财、 啊、 经嘅经咧系代表政治经济。咁啊，香港经济日报咧就话美国嘅财政悬崖嘅谈判咧，随即最后冲刺。 奥巴马警告失败咧，就会揭起呢个市场嘅反应。 系好啊，如果有国际视野呢、 這个，如果个财经头条嚟讲咧，咁呢个头条就赢咗信报嘅头条噶啦。 系 啊，六百万居屋王呢啲有咁出奇啫、 嗯嗯嗯？ 喂，我一阵先讲啊，离谱啊！喂，大围啊，个、 嗯、 名城啊，即系你个地头啊，车位啊， 啊 5500啊。 啊 贵过中环啊，大佬 抢钱啊，系啊， 有冇搞错啫？ 咁有乜咁巴闭啊？你住嘅港岛西半山啊，有个车位400多万添啊，大班。 喂，大佬啊，嗰啲系炒嘅啫，但系你收人车月租啊，5500， 我最唔中意啲发展商就咁样嘅，就系、是、咧， 大佬啊， 卖楼嘅时候就唔卖车位，然后过一段时间咧，佢先至卖嘅， 咁啊，抢 人争嘅呢个真系， 一收5500， 嗯， 喂，你何德何能？即系唔系何德何能？喂，你谂下大围点样收人5500？中环长江中心啊，嗱、 啊， 名城都系长江噶、 啊， 都收唔到5500一个车位月租， 指定位可能收到嘅系， 冇 都冇啊， 中环冇一个车位5500，而家冇啊，对唔住啊，冇啊，5500，中环一尺地几多钱啊？长江中心一尺嗰度、如果做住宅咧？50000一尺嫌少啊，嗰个位如果做住宅， 咁使唔使打个电话俾阿赵国雄问下吓？ 而家咧？啊！就做商業樓咧，都起碼2-3萬尺。 系 名城幾錢尺？ 嗯， 最多任你噏發埋水都10000多尺。 嗯， 咁點可以5500一個車位？ 嗯， 喺長江翻工嗰啲人咧，非富則貴。 嗯， 啊啱啊，揸得車去長江翻工嘅咧，一係就係管理階層。 就係、是、啊，係咯，所以佢哋夠嗰把聲夠大啊嘛。 唔系、哦，你收佢5500，佢都要俾噶。但系问题住喺大围嘅人，你收佢5500，佢被逼要买架车，揸架车翻工，你要俾5500。喂，我认为大围啲车位3000我都嫌贵啊。而家你知唔知水涨船高？因为咁样收咗5500咧，大围啲车位开始咧全部涨价， 冇计噶啦。 冇3500咧，冇交易，好似话。 系。 咁你点搞？你住嗰度？ 唉， 有冇车位卖你嗰度？ 我嗰度。业主先可以买车位，我哋嗰度 咩可以买啦？ 啊，我有一个配到个车位吓， 即系算你够运啦， 够运啦， 一个唔够噶， 啊，唔够噶系， 咁仲有两个分分钟又收5000噶咯， 阿成唯有咪卖咗架车佢咯， 咁啊四叔话噶啦吓，阿成哥收5500，我收5000，你闹我咩啫？啊， 大伯你知唔知点啊？因为数码港嘅关系咧，喺嗰阵时 DBC 啊，我谂过去西环住嘅。但我揸架车咧，我揸架车去嗰度搵屋嘅时候咧，租啊买我旧楼啦，都新楼都睇过，哇吓死我！任何一车位唔够，二咧就系、是、任何一个位都唔平过4000个位，所以我决定唔可以住西环。 咁你而家住大围5500，仲衰。嗱，讲翻啲头条啦，啊，啱啱讲到经济日报，咁啊商报唔使讲啦，呢份就系左报啦。都是讲习近平去太行那里呢踏雪啊慕寒访贫啊。咁大公就巴闭啦嗱。呢张报纸真係好吓人憎啊，万人慕寒上街胡康江撑特首提都唔提忌打人啊。苹果就梗係有苹果本色啦，凉粉游行随街打人打记者打社运人士。咁成报呢就梁班子嘅12颗炸弹明年年长硬仗，政治局势凶险。嗱、又系对嗰个打记者嘅嘢咧，不闻不问喺头条嗰度啊。东方日报咧就寒流索命，索命呢、這个警长咧啊，就喺差馆死咗，30几岁嘅啫。 40多啦， 30几好似 系嘛？ 你啊，刘彪华，我想问下你，你有冇验血压嘅？ 有， 你冇事啊嘛？ 冇事， 冇事得啦，阿弥陀佛啦， 因为我系唔会俾你激亲啊嘛吓。 英文虎报咧啊，嗱，英文虎报好啦，好过南华早报，赢咗南华早报啊。 系 佢 learn rally 咧就 turns ugly， 系 即系话呢个梁振英撑梁嘅游行咧， 丑态百出啦。啊， 中国日报嘅香港版咧就 New Year wish to end poverty， 就讲。新年愿望咧就是扶贫啊，咁啊呢、這个中国版《中国日报》香港版你对佢冇期望噶啦。头条日报咧， 巴闭啊呢条真系啊， 呢、這个不知所谓，仲讲紧嗰500蚊人情，仲要我嚟做头条，人哋结婚关你咩事咧？ 啊， 唔係，因為咧網上係有啲號召就話要去係贈慶， 得一條僆去咯， 個小朋友去睇。 睇新聞啦，哥。 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謝永森報道新聞。美国参议院仍然未就财政悬崖问题达成协议。民主党领袖李德表示，两党仍然有显著分歧。共和党提出一啲要求，但民主党仍然未能够提出反建议。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并冇任何单一议题阻碍双方达成协议，但系两党未有足够意愿作出让步。民主共和两党一直就向富庶人士征税嘅问题有异议。美国传媒又说，共和党在参议院谈判当中提出削减社会保障的方案受到民主党议员反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说，社署正密锣紧鼓筹备长者生活津贴的工作，期望在来紧四月初向第一批29万名合资格长者发放本月起计算的津贴。张建宗在网志撰文回顾今年工作，表示最低工资时薪30元，如果获得立法会通过，将会在来紧五月起实施，进一步改善基层雇员收入，较低技术女性尤其受惠。他又说，港铁同四间巴士公司的长者同合资格残疾人士2元票价优惠计划，现时每日超过60万人次受惠，政府正积极筹备计划的第三阶段，预计明年3月可以在渡轮和新大屿山巴士实施。屯門有6名行山人士迷路，警方仍在搜查。現場是環山路，事主清晨5點半左右報案。上水丙岡村一名女子遇襲，警方拘捕她的丈夫。深夜11點左右，兩夫婦因為金錢問題爭執，有人從廚房拎出菜刀，期間37歲女事主口部和手掌受傷。警方接報到場，拘捕事主50歲的丈夫，指他涉嫌刑事恐嚇和普通襲擊。一架的士和一架小巴在觀塘瑞和街對開相撞，的士司機受輕傷，意外在早上6點左右發生。一架輕型貨車在大埔起火，消防到場將火救熄，發現車內有回收物料，懷疑是煙頭引發火警。事發在凌晨3點左右，保安員發現這架泊在安富道的輕型貨車著火，於是報警。在天氣方面，預測早上天氣嚴寒，天晴和非常乾燥，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元旦日天氣寒冷，本週中期早上仍然相當清涼。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霜凍警告和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是7度，相對濕度4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美元對其他貨幣價賣價，港元7.752，日元85.94，英鎊1.617，瑞士法郎0.913，澳元1.04，加元0.995，新西蘭元0.824，歐元1.323，人民幣6.232。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D100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车龙起身噶啦，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到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咧，桥面灯位开始车多，咁落湾仔暂时畅顺嘅。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排下就啱啱到嘉悦广场隧道嗰个位啊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啦。而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骏发花园亦都车多铺满一浸啦。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系车多少少噶吓。 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已经去到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啊！唉，网上有五毛打手啊，大家都知啊，真系估唔到啊！仲有真人示范撑 CY 嘅现场打手啊！啊，真系有冇搞错啊？嗱，呢种人咧，一定要将佢严惩啊，因为佢正正式式就破坏香港嘅核心价值啊！成日挂住口边就咩核心价值，呢啲咪帮佢破坏咯！嗱嗱，听日大家上街一定要保持克制啊！因为身边可能好多打手喺你附近噶，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已经唔系僭建嘅问题，系诚信嘅问题。我哋唔可以由一个诚信尽失嘅特首领导香港。再睇睇梁振英嗰個領導班子，全部都係貪嘅貪，懶嘅懶。 被呢啲所謂反中亂港嘅人士咧，喺度抹黑啊，無中生有。我更加懷疑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出席嘅人咧，唔知佢哋本身係咪又收咗其他嘅所謂民陣啊，或者係其他嘅反對力量嘅啊，俾錢你哋嚟噶？ 我哋邊有錢俾50万嘅香港市民上街啊？ 特區政府有效施政改善民生，首先就要剷除呢班禍國殃民嘅反中亂港嘅分子。 呢啲政治团体利用维稳废捞油水嘅情况之下，香港人有乜理由唔站出嚟？ 被带走嘅男子咧，喺走嘅时候咧，仲喺度伏旗，伏支特区旗咧，我哋即系为佢感到可耻啫。佢俾人个印象好似，即系呢啲系特区香港特区人嘅应有行为。如果即系警方唔严肃处理咧，其实咧就会俾咗个错误嘅息怒。市民咧就系践踏新闻自由咧系冇问题嘅，即系呢一个系一个极坏嘅例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咁呢啲咪就系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 忍无可忍啊！大班 爱护香港、啊、如果咁样叫爱护香港咧，咁啊真系好大镬啦！对唔住啊，千祈唔好爱，唔使你爱。呢个咧就系爱护香港力量嘅发言人陈静心。嗱，佢讲呢番说话咧，可以反映咗一样态度出嚟咧，就系话呢一班人咧，琴日游行啊，喐手喐脚打记者， 抵打啦！佢喺佢任中无工作， 即系佢咁样讲嘅意思，即系抵打。 系 因为你啲传媒唔中立，我哋誓死保护言论自由，包括呢个陈静心或者琴日嗰班人嘅言论自由，你可以烧报纸。你可以批评啲传媒唔够中肯，你可以批评啲传媒偏颇，嗱，好正话，唔好意思啊，好正话咧，我哋听到呢、這个，我相信系记者协会嘅主席，麦燕廷讲嗰番说话，我好多嘢都唔同意阿麦燕廷嘅，就 DBC 事件，我对记者协会系非常反感嘅，但在 DBC 事件上面，记者协会采取的立场呢、这个就是商业纠纷。因为这个记者协会的主席这个麦燕廷这个鹌鹑呢，他说走去问那些做生意的人。 是。 啊，即是股东争拗啊，查数啊，啊这些是很普通的。啊，即是他认为呢，你和阿 Morris 呢，即是何国辉呢，尤其是他作为行政总裁呢，你就要交流數出嚟咯。 系，当时候你哋俾人指责话咧，你哋系吓乱咁揈啊嘛。 咁所以咧， 管理不善啊嘛。 佢就话咧，记者协会咧就袖手旁观，就唔理得你 DBC 被灭声好乜都好，唔关佢事。嗱，我对麦燕廷嘅立场，对记者协会系完全失望嘅。但系如果有记者被袭击嘅话，我哋都要企出嚟。 系。 记者协会如果被干预的，我们都撑他的。这个就叫言论自由。你这一班呢所谓爱港人士，你去游行，你有游行的自由。这个基本法保障了，这个是基本人权来的。 但香港一直以来呢，我们的核心价值呢，其中一样东西引以为傲的香港人，为什么香港人做香港人那么骄傲呢？就自从由1964开始100万上街、 嗯 啊、其实之前都有试过100万上街的，其实反这个大亚湾核试，我记得当年都有核电、啊、当年都有成100万上街的、嗯、好像、啊、秩序井然、啊、做了一个示范，跟着以后喂，由那阵时89年开始游行到今日啊，89年到而家总共几多年啦？林都话 89年到而家好多年啦，啊 啊 啊， 仲要计？ 要计噶，系啊， 23年啦，林都话 啊，24年， 即系到今年03年咧就24年啦，23年。 嗯， 我谂游行嘅人数啊，即系嗰啲人次啊， 嗯， 啊，23年， 嗯， 一定超过1000万人次，从来冇出过事嘅。 嗯， 就是你今次的爱港力量呢，那几千人上街，你讲到话几多人啊？放大20倍。 他说1万啦，咁警方就话2000几人。 佢咩话1万啊？佢话40000啊，1万啊，林毓华。 40000，咁我揸住呢个，以呢个系爱国报章为准啊嘛。 爱国报章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啊， 连爱国报章都唔好意思帮佢吹大啊。 系， 即系佢哋都面红啊。 啊， 佢哋话都有几万人上街啊，吹得有咁大咁大，唔紧要，都冇所谓，言论自由，你中噏乜就噏乜，你唔识计数嘅，你讲乜就讲乜，但你唔可以打人啊嘛，你唔可以出手啊嘛，啊，咁你呢个发言人， 哇，呢个60几岁嘅80几火气喎，真系啊， 嗱，呢个姓陈， 我见到呢个系Now TV 嘅新闻嘅画面就系。一拳咁揼落去，真系。 喂，呢啲唔系火气，呢啲系咧，呢啲系打手嚟嘅。 野蛮噶， 呢啲打手嚟嘅。我话俾你听啦，嗱个问题就话、你出手就唔啱。 嗯， 任何暴力咧，我哋都要谴责嘅。 嗯， 就咁简单。尤其是作为一个传媒工作者，今时今日，你作为一个记者，你叫自己做记者，唔该你照下个镜。 嗯， 你对呢单嘢嘅报道，嗱，你睇翻文汇大公咧，有署名噶，个记者有埋名噶。 嗯。嗯 啊！佢净觉得呢啲咁嘅打记者嘅行为咧，佢袖手旁观，视若无睹，认为一啲问题都冇，系未争在赞佢哋嘅啫。 大班，你唔系鼓励大家要加入殴斗啊嘛？ 唔系啊， 吓、 我哋谴责佢啊。 系、 我哋而家要谴责佢。听日最简单咧就系上街。 嗯。 啊嗱，我哋同有个嗱，其实咧讲翻呢个记者啦，阿仇志荣咧，其实我都可以系半个。啊！目击证人 系 唔系目击嘅耳击证人，因为刚刚佢就打电话揾我，佢、就要采访我咧。啊，佢就关于 DBC 嘅事件嘅。咁啊，拎几个电话听到好嘈噶啦。咁跟住就，哎，而家好混乱啊！场面我一阵打翻俾你啊，咁咁收尾我先知道佢俾人打。你知我唔睇电视噶。 系 咁啊，仇志荣咧，我哋都讲讲啊，佢就我哋 DBC 曾经我哋 DBC 嘅记者嚟嘅，即系我哋新闻报道员嚟嘅。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揾到阿仇志荣。 早晨，早晨， 早晨。 喂，早晨，大班。 早晨，早晨。琴日你打俾我嗰时就俾人打嗰次啦。即 系 我打俾你嗰时啊。 系。 我仲以为你去紧，我仲以为你唔知参加紧啲咩圆游会，就听到好嘈啦。 就系爱港力量嗰个游行。 其实你俾人打嗰时咧，嗱，睇翻今日苹果嘅报道咧，就话有啲游行，即系有啲旁观者。已经喝住啲差人咧，叫啲差人咧啊，即系喐手噶啦。但系差人就一路都冇喐手，等到你俾人打咗之后先喐手，系咪 咧？其实就我哋一开始访问嗰个位置就可能离警察嗰个位置比较远，所以后来佢先出嚟叫停。 嗯， 即系警察后来先出嚟叫停咁样嘅。 我即系唔系喺好近嘅， 系唔系好近嘅？ 即系所以都好冤枉啲差人。 系冇错冇错。 但系照佢啲警方人员，如果系当时佢见到起哄嘅时候，嗰啲应该都。跑过嚟噶，应该系系嘛？ 后来都好即时咁过嚟制止咗嘅，我见到系啦系啦，后来又即时制止咗。 咁 OK 啦，咁你嗱，你呢个公道啦，帮警察攞翻公道啦，帮前线警察。 系 嗱，但系其实琴日你问个问题，点样问？你问再问多次啊？ 系嗱，其实一开始我不如一开始讲翻啲问题。 我好啊，你慢慢讲系。 一开始我就问，其实好简单就问佢，我话阿叔叔可唔可以讲几句？点解陈思坏？咁佢自己就一轮嘴，唔知喺度讲，咁啊讲一啲讲佢自己讲嘅要话希望全部立法会议员都要申报僭建，咁即系有少少牛头唔搭马嘴咁样啊。咁、开始我问 得具體少少話，咁有啲乜嘢係呢幾個月係做得最滿意嘅？咁對於小娃嚟講，咁佢話滿意啲嘢都好多嘅。佢跟住佢問翻我，佢話你邊間電視台㗎？你做咗幾耐？跟住我話咁，其實我問佢，我問緊你，我想你聽下你意見。咁之後佢都係冇好正面答我嘅。咁我再問啦，咁你係咪要等到佢做夠五年，做夠幾年任期，你先覺得先可以評價佢究竟滿唔滿意嘅表現？佢話係啊，咁而家唔可以話最滿意噶嘛。咁跟住我就問，咁而家都做咗幾個月噶咯喎，咁佢話，咁做幾個月就算做咗嘢啊？咁你喺公司做咗幾耐啊？跟住我就話跟住我再問佢啦，咁你有冇聽過佢講過成熟一行非一行啦、其實我未問完嘅呢個問題。咁佢係佢可能呢一刻佢聽錯咗成熟呢個字，變咗做誠信。 嗯嗯， 即係佢呢一刻聽咗成熟，變咗誠信。跟住佢就 你照計你講嘢就好清楚㗎，因為如果你發音唔正咧，我哋都唔會 DBC 揾你報新聞啦，係嘛？即係我哋 DBC 嗰陣時揾人報新聞，個個都要字正腔圓㗎。嗱，嗰、那個白 當時係咪好嘈嘅環境？ 唔係，我想問下個白啊，有冇口音㗎佢？ 佢冇嘅，佢冇嘅，应该 佢系香港人嚟嘅， 系啦，冇错。 我怀疑佢有啲大陆落嚟嗰啲五毛咧，佢可能听唔识听广东话，成熟变咗诚信啊嘛， 争好远噶噃吓。 呢个都呢个应该就系触发到佢开始有啲火遮眼嗰个问题嚟嘅，咁可能佢听到诚信有啲敏感。跟住佢，包括佢啦，同埋佢身邊嗰幾位可能同行嘅遊行人士都開始有啲火氣，跟住走喺度質問我話：邊個話佢冇誠信啦、啊？佢話我而家唔俾你訪問㗎啦。咁跟住我就澄清翻，其實我條問題，我再問多次，我其實我唔係問誠信，我係問佢成熟一行非一行嘅政策係點樣。跟住佢都唔聽我解釋啦，咁開始有啲喐手腳啦。咁喺我 camman 後面有個男人就開始掹部機扯條咪線嘅，咁但就唔係襲擊我 camman 個男人嚟嘅，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咁開始有啲混亂啦，咁一路扯個部機，咁我哋就開始同 camman 就俾嗰班人群就隔開咗嘅，即係我同 camman 開始可以話係失散咗。咁我俾人圍，佢有佢俾人圍啦，簡單嚟講就。咁我嗰邊咧就有我諗五六個開始就圍住我，係咁喺度指住我嚟鬧嘅，又話咩走狗啊，咩美國走狗啊，咩漢奸咁樣嘅。跟住就期間就有人，我相信有人係扯甩我眼鏡嘅。咁我眼鏡就跌咗落地，咁我想落地執翻嘅時候咧，我左手邊有個男人就遞腳想踩落眼鏡度。咁咁啱佢可能我唔知有心定冇意啦，咁就踩到少少啫，佢又冇踩爛到眼鏡。咁我執返眼鏡想同佢理論嘅時候呢，我就攞隻左手拍拍佢膊頭，我話你做乜踩眼鏡？跟住佢又話我打佢。跟住佢旁邊嗰班應該係佢班朋友或者係同行啦，又係又指住我話我見到你打佢㗎。我心諗等我一個喺呢邊都費事同你理論啦。咁我同 Kevin 失散咗㗎嘛，咁我快啲揾翻佢睇下個情況點啦，因為佢嗰邊可能情況更加嚴峻啲，因為佢擠部機可能更加俾人針對性高啲嘅。咁我去追翻camman 嘅時候，已經發覺佢係比較遠嘅地方噶啦，我諗。咁之後見到佢，應該嗰陣時已經係俾人襲擊咗啦，即係佢俾人打咗個喉嚨會下嘅，嗰陣時已經係啦，個情況大概就係咁啦。 哦，咁嘅樣，咁其實咧。你做記者都唔係做好耐啊，咁你都不過你參與啲遊行都唔係第一次㗎啦，你咪覺得近日個情況係比較惡劣一啲呢，即係嗰啲遊行人士嘅態度係比較 hostile 啊，即係不友善嘅咩呢？ 算係見過咁多次之中都最唔友善，都最對傳媒最激烈嘅反應係今次啊，算係。 係咪 因為之前訪問親啲受訪者都好，好友善咁答你問題啊！ 就志明啊，作為一個老鬼咧，我就話俾你聽咧，我哋曾經喺呢個係反貪污啊、中文運動咧，就亦都咧係嗰陣時候警方出警棍打人噶啊！ 而家唔係啊嘛，而家遊行人士啊，阿林彪華，喂，以後咁啦，同你老細啊。張哥講聲戴鋼盔啦， 戴頭盔， 搞成咁啫嚟啊！ 戴頭盔啦，咁你冇事啊嘛？嗰個攝影記者冇事啊嘛？ 一定要驗傷啦！ 我都驗完之後冇大碍，冇大碍，冇大碍， 冇嘢啊嘛！翻翻工啦，今日係嘛？ 係係，一翻人工，一翻。 哇！繼續努力，咁聽日你都會去採訪呢個遊行㗎嘛？ 要睇请示要睇指示嘅啫。 系啊，睇蔡公子又点样派法？ 会唔会有阴影嘅？会唔会？ 冇嘅系嘛？ 唔会啊， 唔会啊嘛。好啊，新年快乐啊！ 好好，多谢你，大家唔该，大家 拜。 好 嗱，即系你睇到嘅。即系而家呢啲遊行咧，呢啲所謂撐 CY 遊行咧，你聽啲人講嘢，一個前立法會議員，呢個潘佩球，嗱醫生嚟噶，啊，即係我都覺得，即係一個醫生加入工聯會幾好啊，啊，即係關心工人， 佢哋有呢個醫療服務㗎，佢哋係， 喂，佢政府醫生嚟嘅， 嗯， 喂，一個讀咗咁多書人，你聽佢點樣講嘢咧？和港勢力實在太厲害啦，我都有寸劍。咁咪要拉我坐监咩？咁政府俾人去世，梁振英政策有乜嘢违反市民嘅期望啊？嗱，呢个叫潘佩球，一个政府医生， 有 一个读咁多书嘅人， 违 即系话咧，我即系个意思话，拉我啦，我都有寸劫拉你，喂，你噏乜啊，潘佩球？第一，好多人咧认为咧，尤其是而家上去中央咧，即系直达天庭嗰啲人咧，上去中央都系同啲中央大员、同啲领导咧咁讲啊。寸劫香港个人都有啊，小题大做啲香港人啊，尤其是啲和港势力嗱，佢哋叫。 头先佢冇听到韩老师讲咩？唔系僭建问题系啊嘛，系一个你个诚信问题啊嘛。你去解释点你有冇嗰个僭建，系唔系你自己做嘅？ 而家个问题就话。哦，咁所以咧，啲人咧針對梁振英係唔啱嘅。喂，而家唔係講寸劍，係啊，寸劍個人都有，我都有。啊，可能坐喺我身邊好多朋友都有，聽緊收音機人都有。嗱，呢條條例咧，就其實咧有啲地方係需要改善。而家林鄭月娥咧，就用咗呢個寸劍咧，就作為一個政治打壓工具。呢個第一點先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话，而家唔系针对梁振英嘅寸剑，而家就系对人，唔系对事。事就系寸剑。如果个特首有寸剑，如果系无心之失嘅，如果交代得清楚嘅，如果肯问责嘅，一啲问题都冇，咁啊叫对事。但系而家对人啊，我哋香港系唔容许一个大话精做特首啊嘛。一个言而无信嘅人，一个车大炮嘅人，你点俾得佢做特首先得噶？就咁简单，就系对人讲得好清楚啊！啲潘佩球咧，呢都唔知系咩人，你啲读坏书啊！呢人直情系读坏书，呢浪费咗香港人嘅公帑啊！即系香港大学会培养一个医生，起码使过百万，喂，竟然养出一啲咁嘅人出嚟，即系你撑梁振英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讲啲咁嘅歪理出嚟，我都有寸劍啊！喂，啲咩烂仔所为啊？拉我啊，唔啱！喂，潘佩球不配做医生，即系我都唔想叫做医生。啊，即系呢一个呢啲系净系政棍嚟呢啲。嗱，琴日仲有啲怪人嘅，即系嗱，你话成日我哋笑啊，啊，好多人都笑啊，呢个王夏伟啊，啊，琴日竟然有个八两金走出嚟。你话呢啲系咪好过瘾呢啲人系咪？不过当然佢有佢集会自由，嗱，我哋尊重任何人嘅集会自由。但是当你呢用到暴力嘅时候呢，我哋一定要谴责嘅。嗱，喺城市论坛呢，琴日讨论分化对立，台上台下呢，啊，当然就唔使讲㗎啦，一定係泾渭分明㗎啦。啊，咁啊，我成日觉得香港电台唔应该搞啲咁嘅嘢嘅。我到今日 为止，我唔知点解座位要咁样分化。 我都反对香港电台搞城市论坛。你冇意思嘅，你根本就是造就一班阿伯咧去捣乱。嗱，你一系咧就想丑化呢一班阿伯。另外一样嘢咧，你就想咧哗众取宠呢啲叫做，啊，就想引起一啲咧啊社会嘅争议。 唔系噶，而家有好多啲系唔同嘅政党嘅新嘅， 冇啦，而家唔去啦。 喺嗰度， 而家嗰啲人唔去啦， 争出位。 嗰啲威 完啦，而家 嗰啲咩星舌医生啊，啊嗰班咁嘅咩，嗰另外一条友叫咩啊？啊！你叫咩？我叫咩名啊？佢老豆以前做立法会议员 嘅。哦，你讲嗰、那个，我知道你讲边个。后嚟因 为 官非之后咧，咁就佢就系销声匿迹啦，吓系吓。 叫咩名啊？ 维园阿哥啊嘛。 维园阿哥叫咩名？我而家问你叫咩名？ 名唔记得啦。 咁都唔记得。 记得佢别号得噶啦。 佢老豆叫咩名？ 唔记得啦。 佢老豆做过立法会议员 嘅。系嗰啲港英年代嘅啦吓。 叫咩名？噏唔出。 噏唔出。 我都噏唔出，阴公， 我諗住林毓華，喂，你去幫我兜嘅大佬，咁你都噏唔出。嗱，喂，呢班友而家唔去啦，出完風頭啦，威完啦，而家又係呢個維園阿伯咧爆翻個場啦，佢哋做主場啦。而家呢班友咧，琴日你知唔知講咩？佢哋話要燒死阿謝志峰。 嚇！啊！有冇搞錯？喂，咁講呢啲嘅時候，警務人員就即刻可以話佢恐嚇噶咯，拉佢。 睇下你講乜嘢，睇你咩人。嗱，而家呢個警方咧，俾人一種唔好嘅印象。嗱，你俾人一個唔好嘅印象咧，就是、任何撐建制、撐政府、撐梁振英嗰啲人咧，佢哋係隻眼開隻眼閉。如果你係抗中亂港嘅所謂，如果你係反對呢個梁振英嘅咧，你吹口哨我都拉你。啊，你掟棉花糖一樣拉你。嗱，咁啊，琴日咧就終於咧啊搞出事啦。啊，呢、這個叫做咧啊。對立陣營咧，就隔住啲鐵欄咧，互相指罵。跟住有幾個咧入唔到場嘅阿伯咧，就不斷喺場外叫囂、指罵，甚至用粗口啊、謾罵嗰啲倒梁人士，所謂亦都鬧啊主持謝志峰係美國狗。咁啊，港台咧係奴才，同埋反中亂港，亦都有人揚言恐嚇話，當林斌啊！啊，当阿林斌咁样烧死佢啦，咁啊，跟住讲粗口添嘛，仲要，喂，啲咩人嚟嘅大佬，啊，咩人嚟嘅啲？ 嗱、我而家即刻咧喺个网上咧，我哋有好朋友就即系报名嗰个任亮谦啊，呢、這个维园阿哥啊，我哋即系好啲好多听众咧。 咁啊，老豆叫咩名啊？ 唔知啊，呢、這个 啊，又问多你个问题啊？任建宁啊，老豆呢度。任咩灵啊？任善灵， 建灵啊，系嘛？ 任善灵， 善灵啊！ 以前国民党组织嚟嘅，佢哋嗰个系啊，佢系选咗出嚟做个立法会员，又叫草泥马，马草泥啊！呢、這个叫林亮谦啊！ 任啊任啊！ 啊，阿林毓华你真系老啦，都系开始要食啲白果啦，要食啊白果精啊！所以我送一樽俾你， 系嘛？ 啊！帮助啲记忆力。 我寻晚食白果嚟喎， 食咩白果？ 汤几好啊！ 你唔系跑马嘛？ 唔系，我唔跑马噶，我唔识跑马噶。 嗱，你谂下啦，如果一个游行系咁样样嘅，佢哋可以话有50,000+人去游行，2,000+人咧就讲到50,000+人。嗱，咁当然大家都可以话，咁你班民主派，喂，人哋话喺60,000，你又话40,000，人哋话啲80,000，你又话40,000，啊？咁你都有啦，乜80,000-40,000都系5倍啫。 啊！ 但系当人哋话你2,000+人，你话到50,000+人咧，就20倍。 系。 嗱，如果咁讲咧，如果去翻20倍咧，如果呢个系佢哋接受噶，如果呢样嘢系佢哋接受咧，当日我哋攞翻阿港大阿钟庭耀话7月1日有80,000人上街。如果我哋又放大20倍咧，就160,000人噶啦。唔紧要啊，咁琴日佢有50,000人上街咧。 系。 原来7月1日嗰日咧，我哋有160,000人上街，大佬啊！ 听日话咧，警方会出动3,000嘅警员。 如果160,000人 咧，咁冇得人惊啊！ 实际就40,000人 啊， 即系我哋又将佢减翻咧1/4 啊！ 咁、要换一句话嚟讲咧，用翻呢条数咧，50,000人嘅1/4，任你噏得10,000人啫，你点可以噏到有50,000+人啊，大佬嗱、总之一句讲晒啦。你睇到琴日嗰个咁嘅场面，嗱，佢哋报上中央咧收钱噶，就话有50,000人咧，琴日喺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有50,000个爱国爱港嘅人士咧，上街撑阿梁振英，跟住咧佢哋上京会点讲咧？就话咧嗰班港英渔业啊，尤其是冒住龙狮旗嗰班友。啊！再加埋嗰啲咁嘅抗中亂港人士咧，啊，琴日咧就會挑人襲擊愛港人士嘅遊行隊伍。嗱、跟住咧有一啲唔中肯嘅電視台、電台記者咧就挑人呢阿伯。 嚇、啊！咁於是佢哋出嚟就懲罰佢啦，係嘛？ 啊！佢哋咧就係、是、保智慧啊！智慧啊！ 智慧哦！ 嗱、咁啊有錢收噶啦！如果50,000人、一個人收1,000咧，喺啲維穩費嗰度撥5,000萬出嚟噶、 哇！ 有牌俾佢哋玩啊！嗱、所以聽日嘅遊行咧，你已經冇理由唔企出嚟噶啦！你睇到愛港力量 號稱有50,000人上街、 嗯、 如果我們沒有去10倍的人上街呢 就不似樣了真的、啊 啊、即是要起碼500,000人、啊嗯、現在我們要聽這個香港電台新聞 D100 有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屯门有六名行山人士迷路，警方仍在搜查。现场是环山路，事主清晨5:30左右报案。美国参议院仍然未就财政悬崖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共和党各自临时提出削减福利的建议，令到谈判不至中断。共和党要求修改社会福利的计算方式，加入连锁性消费物价指数，但是之后同意各自认同无需要急于进行。民主党认为建议将会令到低收入人士领取的援助减少。党领袖李德表示，两党仍然有显著分歧，共和党提出一些要求，但民主党仍然未能够提出反建议。民主共和两党一直就向富庶人士征税的问题有异议。美国俄勒冈州的巴士在一段结冰的州际公路失控，冲出路边护栏，翻落几十米的路边，造成5人死亡，20多人受伤。警方说车上当时大约有40名乘客，救援人员到场将20多名伤者送院。在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严寒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7.1度，是自1983年以来垂直的最低纪录，亦都是天文台有纪录以来第3最冻的垂直。预测早上天气严寒，天晴和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日天气寒冷，本周中期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霜冻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嘅9:0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路过咧，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啦。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落翻去下边嘅怡东酒店噶。咁香港仔隧道过海，暂时都系桥面车位。桥面灯位车多少少，哎呀，讲开头先嗰啲车位贵啊嘛，系啊系啊，好，另外落湾仔方向唔错嘅，暂时畅顺嗰只噶吓。另外西区方面啊，江乐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去到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噶。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龙尾骏发花园。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康庄道桥底亦都铺满车噶吓，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后边嘅小沥源噶吓，唉，刚才听翻我哋旧同事阿荣兴啊讲翻琴日嘅现场情况，哇，真系惊险啊！啊，如果唔系听晒整个过程啊，仲以为老友佢啊离开 DBC 之后去咗伊拉克做战地记者啊，阴公，哎呀，唔系啦，下次咧就叫柜台老板每人派翻个头盔，着埋避弹衣，嗱咁就稳阵啦，系啊，呢啲人冇乜人性噶吓，大家真系。要小心啊！好，揸紧车各位，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D 一 100有声台又有好消息，好消息！在香港用紧 Android 手机听 D100 的朋友，我们已经为你们设立香港区专用线路，等你们听得更清晰、更靓声。只要即刻更新你们 Android 手机的 D100 App， 或者先清除，再去 Play 商店重新下载就得噶啦。想用 iPhone、iPad、iPod、D100 App 听节目的朋友，唔使急，等多阵，好快就面世噶啦。 不过在香港用 iPhone、iPad、iPod 的朋友，可以暂时登入 live.live.d100.hk 斜洞 play.play.ply.pls 一样可以听到既稳定又靓声的 D100 节目啦。海外用紧 Android 手机听 D100 的朋友，等多一段时间，好快都有你哋嘅专线。 已经不是僭建的问题，是诚信的问题。我们不可以由一个诚信尽失的特首领导香港。再看看梁振英那个领导班子，全部都是贪的贪，懒的懒。 被这些所谓反中乱港的人士呢，在这里抹黑啊，无中生有。我更加怀疑一样东西呢，就是今日出席的人呢，不知道他们本身是不是又收了其他的所谓民阵啊，或者是其他的反对力量的给钱你们来的。 我们哪有钱给500万的香港市民上街啊？ 特区政府有效施政改善民生，首先就要铲除这班祸国殃民的反中乱港的分子。 这些政治团体利用维稳废捞游说的情况之下，香港人有什么理由不站出来？ 被带走的男子呢，在走的时候仲在那里伏旗，伏之特区旗呢，我们即是为了感到可耻，即是他给人的印象好像即是这些是特区香港特区人的应有行为。如果即是警方不严肃处理呢，其实呢就会给了个错误的息怒，市民呢就是践踏新闻自由呢是没问题的，即是这个是一个极坏的例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李怡今日在《苹果》的丝丝细语写到：爱定是放弃？不明话元旦日做啲乜嘢，随得你。我只是想，这个城市是等着我们去爱，还是等着我们去放弃？香港多数市民或者他们的父母是被巡而来到这里的。有人遇到好机遇，有人运气差，但是不理怎样，这个地方都给了我们法治保障之下的平等机会。我们安居乐业，当然人人都会有伤心事，但是这里没有政治风暴，没有人为灾难。九七之前，不少人因为暴巡可能降临而移民，但是也都有很多人走了又回来，因为发现这里还没有大变，而且我们真是很爱很爱这个城市。今日真是狼来了，种种变化令到很多人又讲到要放弃。不过至少今日仍然是元旦日，做些什么随得你。以后好可能你冇得话事啦，或者系被强迫，或者被利诱，你都唔可以唔揞住良心去支持政府。柏杨话：有自由嘅地方就系家园，自由以前免费，而家就要付代价，代价就系永恒嘅警觉。另外，自由撰稿人文武写到：最近有路人甲乙丙丁表示，梁振英有罪又点啊？又不代表大家要为这个区区一个人在元旦日上街啦。的确，凡事都要讲理据，游行自然都要讲理据。就听下以下十大个理由，是不是能够打动这些路人甲乙丙丁。第一，振英方话连篇口硬拒绝落台。第二，世环公然治港，两制荡然无存。第三，释法毫无底线，法治惨变人治。第四，普选一拖再拖，港人等无可等。第五，地产霸权横行，楼价屡创新高。第六，政策玩假咨询，民意如耳边风。第七， 言论自由收窄，打压屡见不鲜。第八，赤化越逼越近，危机就在眼前。第九，茂波无耻无能，思维素餐离谱。第十，江华获委副局，挑战市民底线。元旦上街为的不是凑热闹，更加不是好似部分左派传媒所讲，是为了搞乱香港。相反，正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香港，所以大家才会甘愿以一份热情顶住严寒，走上街头，为香港，为我们的家贡献微薄的力量。听日维园，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啊，第有几多人啦、啊？ 早晨九点十分啊，差唔多吓、啊。咁、我哋咧就啊，听日咧，我哋呢个齐心倒米，弹劾梁振英。嗱、啊，点解咧？其实我哋有考虑过话梁振英下台。但谂下咧，最紧要都系通过第一样嘢弹劾佢。跟足基本法去做， 有规有矩吓、 啊。我哋香港人最讲核心价值，我哋系守法嘅。我哋其实咧就我唔希望阿爷叫我落台嘅。我觉得最好嘅办法咧就由我哋根据基本法嗰个机制，展开弹劾，跟住罢免去要求中央。 由法官去裁决， 咁样实践咗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你话要阿爷出手去罢免佢咧，呢、這个就唔系港人治港，亦都唔系高度自治。最好咧就嗱，你做作为立法会议员，而家已经够票咧。提出弹劾的方案，又有李柱铭和一班法律专家起草了一份呢应该呢、是合格的、弹劾的动议。你作为立法会议员，如果代表香港人的心声，不是代表昨天打人那班人的话呢，你就理应支持这个弹劾程序的。如果能够通过了三分二立法会议员通过之后呢，就大法官呢就去审理的。 即系呢个就系你13年嘅第一个愿望啦，系嘛？ 咁所以咧，我哋嘅口号咧就话齐心倒米。点解咧？嗱，要解释下点解叫齐心倒米咧？就是、因为咧嗰啲撑粮啊，嗰啲粮粉咧，或者左部咧，嗰啲喉舌部咧，就系、你而家倒粮咧，就等于倒米。 系， 其实最倒米嗰个咧就叫梁振英，而家喺度破坏紧香港嘅核心价值。 689先生 啊！咁佢倒米，我哋就真係要倒佢米啊！咁、我哋咪齐心倒佢米啦、但齐心咧，就係、当年选举嘅口号嚟嘅。咁我哋香港人咧一致齐心倒米，要求弹劾梁振英，呢、个就係我哋 D 一百嘅口号。听日咧应该有详细嘅报情形咧，稍后会公布啦。即係我哋会有游行队伍咧，就跟大队喺维园出发。跟住我哋有个街站就喺湾仔，近住红教堂嗰度，轩尼诗道 巡道会吓。 咁另外呢，如果唔方便游行嘅，嗱，一可以喺街站嗰度啦，捧下我哋场啦。一系呢就喺政府总部集合。嗱，五点钟左右呢应该第一批游行人士到，我哋可以五点前呢，我都揾咗嗰啲安排呢、這个今次游行嗰啲义工咧，摆定啲椅喺度咧，啲老人家坐嘅。嗱，嗰度有个台嘅，但我哋用唔用到就唔知道。嗱、唔好谂住嗰度好似我哋上次咁咧，可以咧俾我哋作为主场，因为嗰度唔系我哋主场。我哋系 民阵啫， 我哋撑场嘅其中一个团体嘅啫，千祈唔可以咧喧宾夺主。但我哋当然我哋口号咧就系话齐心倒米，这个弹劾梁振英，但其中一样嘢咧，都系撑言论自由。 系 D 一百重新出发。 D 一百精神 咁呢个就 声于民 游行啦。嗱，我哋冇理由唔去游行嘅。如果你睇到琴日呢一班人，第一佢哋号称有50,000人，第二样嘢佢哋喐手打人。嗱，我哋如果听日嘅游行冇得10-20,000人咧，我话俾你听咧，即系 以后都唔好再话俾我哋听，我哋系吓系有支持呢个香港核心价值啫。 唔系个问题就话你丢假， 系 你俾呢班人，呢班有组织嘅人，呢班收咗钱嘅人上街，跟住咧嗰几千人咧就话到咧有50,000人，喂咁啊上去攞维稳费噶啦，一个一千咧，50,000个就50,000,000噶啦，就肚满肠肥嘅，拿住啲50,000大镬啦，呢班人俾咗50,000去咧。 他就会做很多事的、 嗯 啊、以后香港就永无宁日的了。那你呢慢慢呢就因为这些游行呢会出现这些这、啊、暴力事件呢，就会令到一些 安居乐业、啊、平时是奉公守法的市民呢就不敢上街的了。他其中的目的呢就阻吓我们人这人上街、 嗯、 另外警方又会配合他们的，明天摆街档会拉的，所以林毓华准不准备被人拉啊？你是持牌人来的，你不要搞我啊！ 啊我不是第一次被人拉咩？ 咁得啦，你惯啫嘛。我有咩事我就话你揾呢个持牌人啦、啊，你唔拉我啊，啊大佬、啊、我嚟撑场，你拉我做咩啊？啊，俾下面啦、啊，咁得唔得啊？林毓华唔紧要啊，拉拉啦， 一定系吓、啊、好，我哋配合警方调查。 即系我哋呢个公民抗命，嗱咩、叫公民抗命咧？要解释下。 嗯， 公民抗命咧就系你如果要。去犯明知 明知故犯啦、 啊，明知故犯、啊、虽然恶法、 嗯， 如果啊执法人员啊执行呢个法例咧，虽然恶法，你系预咗俾佢逮捕嘅、 嗯， 啊你只可以喺个法庭度攞翻公道嘅啫。嗱、 嗯 啊，所以我亦都同大家讲啊，如果我哋有街站，你停喺度同我哋倾偈，你冇事。 嗯， 但我哋主持街站嗰啲人咧、嗯，包括我哋啲同事咧，嗱、 嗯， 听日报咗名去参加嗰啲咧，啊，细班啊，吴志森啊，你啊，我啊，嗱、啊，真系唔该待定啲现钱，我会待定一嚿钱噶啦，帮你做担保。所以咧，你哋唔好俾我，你哋要保护我啊，唔好俾人拉我啊，因为我要嚟担保你哋啊嘛。如果我俾人拉埋咧，冇人担保你嘅，知唔知啊，林总啊？终于想到个理由， 当年 咧，唔好拉我。 当年我哋喺佳艺电视，因为系吓、啊、去上街，一样系啊。我哋四个被佢拒捕嘅人咧，系拒绝担保。 我哋准备听日拒绝担保啊？ 唔得咩？ 过年流流，阿嫂挺住翻去食饭噶。啊， 唔、 啊、 系、啊，好似啊， 你今年 以前嘅特首话斋、 啊， 玩铺大嘅咯， 你今年 贵庚 啊？ 六啊零啦， 咁你当年街市嗰时几多零啊？ 廿零嗰时候， 廿零同六啊零真系好远，真系四廿年啊，大佬啊，两个世纪，系四个年代啊，啊，经过两个世纪啊，啊， 咁都要做俾啲吓晚辈睇下，我哋吓咩叫公民抗命？ 老而嚟之啦嘛，咁你就 当韩老师差唔多 啫。嗱，你而家睇下有样嘢嘅，你听下琴日嗰班爱港力量，嗰啲咁嘅。贱人，佢只可以我只可以用贱人嚟形容佢哋、 嗯。 任何支持暴力嘅人咧，对我嚟讲都系贱人嚟嘅。你听下嗰女人叫陈咩？陈润心定陈咩？喂，呢个咩人喺边度走出嚟嘅？我都想知以前。 陈静心啊， 陈静未见过呢啲人嘅、啊。 叫爱护香港力量发言人。 唔系佢系咩人嚟嘅啫？我想知点解佢咁巴闭可以做到发言人 咧？咁佢做搞手就得啦。 咁、啊、我哋可唔可以听下，再听下点讲啊？点、哦、解我哋个旧同事，阿仇志荣 系 抵打，啊嗰、那个摄影记者抵俾人剥个后脑啊？点解啊？听下佢讲啊，佢认为好有理由噶。你啲记者俾人打系应份噶，啊听下佢点讲啊？ 咁呢啲咪就係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 忍无可忍就要喐手打人， 一直都唔够中立 啊！忍无可忍就喐手打人，再听多次啊，听得唔够啊，听多几次唔该。 咁呢啲咪就系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 忍无可忍，喂，我忍无可忍啊！我而家话俾你听，嗱，讲翻咧啊，《基本法》第7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下。可以行使呢以下的权力的。这个是第73条里面的第9款。如果立法会议员的四分之一联合动议，即是18个啦，那现在够啦，够数啦，分分钟27个添啦。如果27个议员不联名支持这个弹劾的动议呢、啊、我们会记住他的。啊咁啊！指控行政长官有严重违法或者渎职嘅行为咧，而又唔去辞职嘅话，经过立法会通过进行调查， 嗯、 即系即刻咧，如果通过咗呢个弹劾咧，就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噶啦、 嗯， 去调查噶啦。立法会就可以委托终审法院嘅首席法官，呢、這个就马道立啦、 嗯， 负责组成独立嘅调查委员会， 并且担任主席。调查委员会就负责进行调查，即是就住那个弹劾的动议。现在李柱铭他们就撰写了这份动议。当然就 数他的罪状啊。 诚信那里提出质疑啦。跟住呢大法官呢领导这个委员会呢就要向立法会提出报告。如果这个调查委员会认为有足够证据构成了上述的指控呢，即表证成立的话呢，又会交返去立法会的。而立法会呢又需要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如果通过的话呢，就可以提出一个弹劾的方案。就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炒不炒这条友。我就好希望呢今次不要好像上次是董伯伯咁呢被中央领导人喝你跟住话脚痛。我哋几时见过董建华脚痛喺大佬健步如飞啊行得快过 我。佢好鍾意神运㗎嘛。 喂喺保运到神运嘅一个保镖追佢追到索气啊。大佬几时脚痛啫，如果系咁叫脚痛我都想脚痛啊。我真系脚痛啊大佬。 快啲 book 定期做手术啦！ 你睇我只脚越嚟越歪啦嘛，阴公嘅真系，我就脚痛啦。但我所以我唔希望咧由中央去叫阿梁振英落台。我希望我哋香港咧系通过呢个方案，通过呢个弹劾嘅方案，根据基本法啊进行呢个弹劾，启动呢个弹劾。 算唔算系三部曲咧？第一就先系有呢个动议通过啦。二呢就要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然后呢三收咗报告之后就要如果係最后觉得嗰个係成立嘅时候呢、这个指控仲要三分二嘅多数通过先得喎，三分二真係难喎、啊、大班。 点会难啫、啊、佢係人嚟㗎嘛、啊、 人 即係你话俾你立法会有三分二唔係人、 啊啊、 即係唔够三分二係人。 有可能㗎、啊。 佢禽兽嚟㗎、啊、你代表香港人嘅、 啊、 大佬。喂，而家你唔系我哋唔好讲话我哋嘅政治立场，我谂冇一个人反对，亦都唔系因为僭建嘅问题，系一个诚信问题啊嘛。一个言而无信人点可以领导香港？点可以做特首啫？咁讲完咯。 寻日啲上街啲爱国人士啊，就话有边个冇讲过大话啊？然后就成日就话俾个机会佢表现下啦。 唔系呢个问题啊，你而家问题佢成个位系呃翻嚟噶嘛？佢净犯都法啊嘛，你明唔明佢车大炮啊嘛，佢喺呢个选举期间话自己冇僭建啊嘛，跟住就将有僭建嗰条友踢咗落台啊嘛，喂大佬啊，咁啊即系抢翻嚟咯，明知啊，你嗰人大东啊，我成日都讲啊，即系就比而不伦都好啊，有条友抢咗个标，啊当消防员啦吓，唔好话我冒犯消防员，我举例啊，消防员就最而家被选为香港人最认同。最有 最有呢个威望 力最有呢个 纪律部队 嘅即系最有呢个就香港人爱大爱护啊嘅纪律部队嘛，消防员咁、有个消防员救火英雄啊，喺救火嘅时候偷人个标跟住救咗人出嚟嗱，佢入去火场首先立嘢先，立啊立，有得立啊立，立咗两个标啊，金条啊金币啊，袋到成身都系。跟住救咩个婆婆救出火场喎、 哦。係。 嗱咁佢係咪英雄先，佢英雄啦。 係英雄。 啱 啦。 咁你可唔可以又俾人捉到去偷镖喎、啊、佢救人出嚟嗰时啲镖跌到成地都系喎。哇啲金镖跌到成地都系喎。 佢话佢冇偷过，佢系佢又唔记得有攞过。 我唔好、你唔好责令我病啦。如果咁样我哋系咪可以啦话俾个机会呢个消防员啦。佢救人英雄嚟㗎。嗱你可以俾个机会轻判佢。但是不是让他继续救火呢、是不是继续让他做消防局长呢得不得呢、不得的嘛、啱啱啱是不得的嘛，你的问题一样还一样的嘛。你有没有看一套戏呢，就你 在这个真实的情况都是的，往往都是一些这样的執勤的是纪律部队，如果有人指控的时候呢，只要表证成立即刻停职的、哦。 不是咯，第一你梁振英点可以继续领导香港呢， 是 嗱，仲有一班咁嘅爱港爱港力量嘅人走出嚟， 谂下谂下都唔得。 搞游行， 咁呢摊嘢咪突然间咪比较好打得嗰个上去，会唔会系？ 冇所谓 吓，冇所谓啊！ 我唔系一样还一样，冇办法啦，唔紧要嘅，唔会衰得过梁振英嘅。 系， 就算衰过佢，咪又喐佢咯。你只有个制度，我哋相信个制度就得噶啦。你就算唔中意吹水，我最唔中意佢嘅。梁振英落台，根据基本法。 政務司司長咧就可以涉政六個月。 係咯，係咯。 喺六個月內咧就提出 死咯選舉，咁香港又要接受另一次震盪咯。 唔緊要嘅，我話俾你聽啊，只要我哋香港維護翻核心價值咧，我哋冇有怕。一样话一样，呢、這个叫对事不对人啊！嗱、我示范都俾你睇啊、有套系电影啊，你中意睇电影噶、美国电影《Denzel Washington》，黑人影帝做嘅，嗰套戏叫《Flight》，即系航班啊。讲呢个 Denzel Washington 咧，就系、做呢个飞机师啊。咁你知我而家有兴趣睇啊？佢喺一次飞行里边咧，系。救晒即系救咗全机嘅人，即系死咗六个人。架飞机系降落喺个草地度、因为飞机咧啊机件故障，又撞到呢、這个啊即系风眼。喂，佢好嘢啊！佢架飞机倒转头飞啊，降落啊，收尾坐监。你知唔知点解坐监？ 点解会咁嘅？ 因为佢吸毒。在飛機上機前，第二樣嘢咧喺飛機上面飲咗酒。咁、但係咧佢可以甩身嘅。只要佢將因為有一個空姐咧，即係一個服務員咧，死咗噶啦。因為咧查到喺飛機上面有三支嗰啲酒板都俾人飲咗。咁當時有人咧就話係個空姐飲嘅。但係呢個 Denzel Washington 做嘅角色嘅機師咧，機長咧。佢就佢唔想再车大炮， 佢诚实咁样， 佢唔想赖咗一个死咗嘅同事，佢情愿自己坐监去认，佢喺飞机上边咧，啊，佢将嗰啲酒沟落橙汁度饮，跟住个飞机就瞌眼瞓，瞓着咗，突然间个飞机咧，一入咗风眼一震荡咧，佢醒咗啦，一醒咗就揦翻住嗰架飞机咧，本来个副机长控制紧嘅，就成功降落，啊个飞机断咗两橛，呢啲唔使讲啦。喂，你可唔可以？如果以咁讲，喂，大海航行靠舵手，飞机系靠机长。喂，佢系成功降落嘅飞机，救咗咁多人，点解要坐监啫？喂，佢曾经被视为英雄添，仲喺过程里边喺度戏咧，初初未发现佢饮酒吸毒之前咧，佢系英雄人物嚟嘅。嗱，同一道理，你梁振英 即系民心有愧咯， 唔单止系英雄，你未做过英雄，你冇资格做英雄。九红都冇资格做，你点可以留喺度做特首啫？嗱，呢个就个问题嘛。所以听日咧好简单嘅。如果琴日咧嗰啲人话佢哋有五万人上街，上报咗中央。如果我哋听日攞唔到条数出嚟， 十倍一定要啊！真系 冇一百万人啊，即系 inflate 咗啊，即系报大咗之后啊，你都好难交货啊。 系 嗱，系香港人听日一定要企出嚟，话俾人听，我哋唔怕呢啲暴力。我哋唔惊人哋挑人，嗱，我哋唔会打不还手，闹不还口，但系警方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同埋主办单位民阵，同埋听日有参与游行嘅人士咧，攞定晒啲智能相机，冇咧就攞相机出嚟，总有咩挑人嘅嘢，包括警察在内，全部拍低佢，我哋一定要继续维护香港核心价值，话俾人听，香港第一要企出嚟。凭我哋嘅良心企出嚟，叫梁振英落台弹劾佢。第二样嘢就话俾人听，我哋系和平游行嘅，我哋唔会俾呢啲下三流、下九流嘅手段，用呢咁嘅暴力挑衅咧，就吓怕咗我哋香港人行使我哋公民权益。嗱，呢个好重要嘅，你听下琴日嗰条友点讲啊？又听下嗰女人啦。啊，呢个女人咧就不知所谓。呢个系2012年啊，最卑鄙嘅人啊，除咗梁振英之外。喂，记者俾人打，佢竟然差唔多系抵打，佢就系咁讲嘅抵打，听下。 咁呢啲咪就系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咁呢啲咪就系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咁呢啲咪就系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咁呢啲咪就系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 够啦， 忍无可 忍。咁呢啲咪就系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 咁有冇人知道系咩人咧？我想啲网友真系嗱，你平时嘥埋啲时间，人肉搜查定500蚊新娘。 即是玩人家，喂，你不要欺善怕恶啊，人家的新娘啊，大好日子是结婚，开玩笑噏错句嘢，你啲些传媒呢啊就推波助澜，啲网民啊当然发咗癫啦。喂，咁你听下呢个叫忍无可忍嘅人啊，一个话记者抵打嘅人，系咪我哋应该人肉搜查佢？起码俾人知道啦。而家有啲听众已经摆喺上网啦，话呢个潮州妹嚟嘅， 吓 好巴闭喎，同乡嚟嘅，我啲格杰拉嚟嘅。 哦，加啲啦。啊， 如果用翻潮州人咧，男人就应该执法嘅嚟噶。去听新闻啦。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对于有记者同摄影师采访撑特首游行的时候被包围推撞同袭击，记协主席麦燕婷表示强烈谴责。他说记者只是反映不同人士的意见，诉诸于武力令人感到愤怒。他在本台节目表示，提问是记者的天职，回应问题是受访者的权利，如果不回应就等同放弃。他质疑为什么要采取仇视的态度。对于有市民批评传媒报道不够中立，麦建廷承认特首选举期间部分传媒的报道不中立受到非议，他认为市民可以讨论而不是谩骂。另外有参与昨日游行的市民强调是自发参与，又批评传媒不尊重市民，用字没文化。但是亦都有市民认为，即使记者问及行政长官梁振英的诚信，亦都不应该暴力对待。天文台今朝早在市区录得7度左右低温，新界北部更加低至5度。天文台表示，强烈冬季季候风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严寒和非常干燥的天气。美国参议院仍然未就财政悬崖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共和党各自临时提出削减福利的建议，令到谈判不至中断。共和党要求修改社会福利的计算方式，加入连锁性消费物价指数，但是之后同意各自，认同无需要急于进行。民主党认为建议将会令到低收入人士领取的援助减少。党领袖李德表示，两党仍然有显著分歧，共和党提出一些要求，但民主党仍然未能够提出反建议。民主共和两党一直就向富庶人士征税的问题有异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因为脑部发现血化入院。希拉里的发言人表示，希拉里月初跌倒，脑部受到震荡，昨日复诊的时候发现有血块，入院作进一步检查。声明说，希拉里现正接受抗凝血剂的治疗，将要留院观察48个钟，医生将会留意血块会否出现副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早上天气严寒，天晴和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日天气寒冷，本周中期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霜冻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最新报22,580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24亿6千几万。恒生国企指数报11,319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最新造价，工商银行5.49跌4仙。建设银行6.2跌4仙，中国移动90.15跌1毫，友邦保险30.2跌1毫，安石 A50 中国11元跌2仙，和记黄埔80.8跌4毫，汇丰控股81.35跌5.5，中煤能源8.31跌5仙，中国海外发展22.95冇起跌，中国银行3.45跌1仙。 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日元9.027，英镑12.53，瑞士法郎8.494，澳元8.064，加元7.793，新西兰元6.388，欧元10.2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361。港金现价报15,400元，跌2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9.69美元，卖出1,66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嘅9:3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雅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啦，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嘅。另外，东区走廊落杭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到怡东酒店。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咧，现时畅顺嘅，落湾仔比较车多少少，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继续徘徊喺个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过咗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噶，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噶，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都回复翻畅顺嗰只噶。唉，讲开听日嘅游行人数，相信一定有2-300万人啊！点解啊？梗系啦，琴日所谓撑 CY 嘅游行都话有40,000啊！唉，真系唔知啊，俾佢吓死，知啊俾佢笑死啊！咧，我老友喺 Facebook 度讲得啱啊，佢阿通啊，佢哋有40,000人啊！你哋当时啊 ，DBC 开放日同埋义波云天七日情啊，求其搵半日喺正总日啊，已经多过10倍啦！唉，真系冇错啊！嗱，小弟听日咧都会喺街站出现噶，同大家见证历史嘅一刻啊！最后大家系大班早晨， 你唔怕拉啊？ 吓唔惊？好似话有现金预备保释啊嘛，系嘛？ 咁你保住我话唔关我事、啊 啊。知道知道，有咩？ 你知唔知啊？街边咧，成日咧有啲人摆街档咧，有个长者咧就担张凳坐喺度瞌眼瞓嘅， 系 就孭住个牌喺身嘅。 哦，明白嗰啲持牌人啊，所谓系嘛？ 咁跟住个后生仔咧就负责卖嘢嘅，差人嚟拉嗰时咧就拉个持牌人嘅啫。啊，所以听日咧我就个持我就个持牌人，唔系拉嘅，我有牌嘅，我拉拉你哋嘅。啲后生仔就跟住啲货上猪笼车。我咧就梗系坐的士去差馆救你哋，嗱嚟搭做担保， 等你大班，有咩就话我唔知啦吓，系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见吓，保持警觉。 边度系我搞噶？大佬，你话大班唔知啊？你杜撰嚟嘅咧？ 我同大班都唔知，系 咩话？我哋今日出粮，你知唔知啊？ 哦，系， 你又想扣一班？ 哇，唔系话扣晒啦！好啦好啦，揸紧车过去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D 一百有声台又有好消息， 好消息！ 喺香港用紧 Android 手机听 D 一百嘅朋友，我哋已经为你哋设立香港区专用线路，等你哋听得更清晰、更靓声。只要即刻更新你哋 Android 手机嘅 D 一百 App， 或者先清除，再去 Play 商店重新下载就得噶啦。想用 iPhone、iPad、iPod D 100 App 听节目的朋友唔使急，等多阵，好快就面世噶啦。 不过喺香港用 iPhone、iPad、iPod 嘅朋友，可以暂时登入 live.live.d100.hk 斜洞 play.play.ply.ps， 一样可以听到既稳定又靓声嘅 D 100节目啦。海外用紧 Android 手机听 D 100嘅朋友，等多一段时间，好快都有你哋嘅专线。 已经唔系僭建嘅问题，系诚信嘅问题。我哋唔可以由一个诚信尽失嘅特首领导香港。再睇睇梁振英嗰个领导班子，全部都系贪嘅贪，懒嘅懒。 被呢啲所谓反中乱港嘅人士咧喺度抹黑啊，无中生有。我更加怀疑一样嘢咧，就系、是。 今日出席嘅人咧，唔知佢哋本身系咪又收咗其他嘅所谓民阵啊，或者系其他嘅反对力量嘅啊，俾钱你哋嚟噶？ 我哋边有钱俾50万嘅香港市民上街啊？ 特区政府有效施政，改善民生，首先就要铲除呢班祸国殃民嘅反中乱港嘅分子。 呢啲政治团体利用维稳废捞油水嘅情况之下，香港人有乜理由唔站出嚟？ 被带走嘅男子咧，喺走嘅时候咧，仲喺度伏旗，伏支特区旗咧，我哋即系为佢感到可耻啫。佢俾人个印象好似，即系呢啲系特区香港特区人嘅应有行为。如果即系警方唔严肃处理咧，其实咧就会俾咗个错误嘅息怒。市民咧就系践踏新闻自由咧系冇问题嘅，即系呢一个系一个极坏嘅例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咁呢啲咪就系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 抵打啲传媒唔够中立，所以林毓华抵打。点解呢？又系礼拜六风波里茶杯有个王太啊，就话自己系传媒人。 前传媒人 打电话嚟啊，你系 cut 人线嗱，咁、我咧就以事公道。今朝一早翻嚟咧，我都叫阿辉哥，我话联络翻个王太啊，俾个机会佢讲下嘢啊。嗱，我哋打两次电话俾佢，咁啊，王太咧就话对唔住啦，佢考虑过之后，佢初初话要考虑第一次，第二次咧就考虑过啦，对唔住啦，因为咧佢俾 D 一百 cut 线咧，啊感到失望，所以唔再回应啦。本来我想同佢评下道理嘅，咁嗱，咁我哋好公道啦。咁另外一样嘢咧，礼拜六我系迟到啊，我真系阴公啊！我做咗廿几年广播，未迟到过一次嘅。 大家睇完新闻咪知道咩事咯？系有两个车祸啊，喺呢个系将军澳嘅隧道吓， 就因为将军澳隧道封咗。但系呢啲唔系借口嚟嘅，我觉得一个传媒工作者咧，尤其是节目主持人咧。你是遇到一啲充足嘅时间去翻工，但系当日咧，我哋真系遇咗好充足时间。不过我都认为唔系借口，因为点解咧？佢封咗条隧道。 系 嗱，我遇咗一个钟头噶啦，已经，即系好充裕嘅时间。 系， 但系都要迟到半个钟，即系我用咗一个半钟头先至可以翻到嚟呢、个堆填区办公。嗱，不过我都觉得唔系借口，都同听众道歉啦。咁跟住我哋喺个节目里边咧，就批评香港电台。就点解喺个新闻报告里面咧，系冇报呢、這个呢单交通意外嘅咧？咁大段新闻系咪？你塞晒成个东九龙，咁我哋喺度以讹喺度批评人。原来咧人哋有交通消息，人哋交通消息系有播将军澳塞车嘅。嗱喺度我哋要澄清，我哋唔啱咧就要认嘅。我哋唔系梁振英。 咁以后礼拜六唔好俾阿通休息啦。 我真系同佢讲啊，佢话我黐线啊，所以我话扣佢10000蚊人工。 哦， 跟住佢正话咧，嗌佢孭飞，做 keeper， 佢又话大班有份，咁扣20000，扣完之后呢个月咧冇粮出嚟已经。 小心啊，喺网上好多通粉咧就会踩你场噶，大班。 即系咧，咁以后咧，我哋咁啦，星期六我同我啲同事讲咗啦。如果星期六、星期日港台有交通消息嘅咧，我哋咪继续转播埋交通消息咯。咁你同香港电台搞嗰单嘢搞成点啊？人哋要收你钱，你点解唔俾钱人啊？ 系啦，俾啦，俾啦，哎呀，真系倾紧啊嘛。 啊，咁梗系唔狮子开大口噶啦，咁你梗系要减啦，系嘛？ 好 嗱，我哋唔系俾，我哋觉得系唔应该俾嘅。尤其是小班认为唔应该俾。 系咯，佢叫我打官司。 小班就话应该打官司，因为香港电台公。 实际上我都好想关于呢个样嘢咧，系因为咧香港有个版权嘅系一个叫做系 tribunal 嘅吓，咁我哋如果系有人被要求去付一个不合理嘅版权费时，系可以去呢个咁嘅地方咧去仲裁嘅吓。 咁小班就想唔俾嘅， 系啊，佢建议我话死就死啦，咁样 佢话。我就建议你咧唔好照俾，不过咧就唔系佢话几多钱俾几多钱。第二样嘢表示支持公营广播， 系 咁我哋捐钱俾佢。 好啦，好啦，好啦。 啊，就唔系俾钱，系捐钱。 系 ，OK， 咁啊清清楚楚啦。嗱，嗰班梁振英啊，你睇到嘅， 他找那八个班底，大家都知道呢，正话都听了一些社论，都知道呢，哇，个班底不知所谓。行政会入边有行政会的衰法，你只是有个罗范招芬、李国章 啊， 啊，有个林奋强， 是 啊，有个 休假啦，个、啊、 有个张志刚， 是 啊，仲有个张学明， 系， 仲有一个做区议会嘅资格都差唔多未有嘅李慧琼，咁你已经知道呢个九流班底啦。 啊， 好啦，局长嗰方面有呢个黄锦星， 系， 有呢个 吴克俭， 啊，仲有边个啊？啊，仲有出咗事嘅麦齐光， 系， 仲有卡片苏， 系，陈茂波，波波， 仲、啊、有陈茂波。啊喂，仲有一个乱嚟嘅吹水我，你已经知道唔掂啊呢个班底。喂，而家喺出边，跟住咧佢就揾呢个邵善波嚟聊事斗非，以为佢打得，跟住好笑啊！邵善波就揾班人上街，喂，揾班人上街啊聊事斗非去打人， 嗯、 一个咧就出口，呢、个精人出口啦，邵善波，笨人出手咧就琴日嗰啲出手啦，跟住揾个潮州妹出嚟撑，抵打你班记者。喂，大佬啊，即系证明一样嘢，呢、這个咁嘅梁振英，大炮精咧，唔单止自己冇诚信、冇本事、冇能力，乜都冇，佢连用人眼光都冇啊！啊，喂，大佬，你搵班人陀衰家，你谂下，琴日咁样出嚟撑佢几丑啊？丑态百出啊！即系一个咁嘅人，仲点可以做特首咧？如果我哋香港仲容许一个人咁做特首咧，仲有天理嘅？咁听日系咪仲要出嚟行咧？就咁简单，你冇得唔出嚟行噶。如果你自认自己 系 香港人， 系、啊、 你点都出嚟行得行噶啦。你唔需要由头行到尾，你净系走嚟湾仔我哋嗰个街站去探下我哋得噶啦。亦都见证咧，阿林旭华啊，呢、這个咁嘅小班啊，胡志森俾人拉嗰阵时咧，都系一个历史嘅镜头。我要上手铐好似。 唔使， 我要求警方戴帮我哋戴手铐， 保护我哋系嘛？ 啊，因为 通常佢哋嘅系咁样讲嘅，系因为佢应该当时好激动，为咗保护佢吓及其他市民咧，于是要同佢戴上手铐啊！ 我啲人会要求佢戴手铐，最好咧就话戴埋嗰啲链啊，拖住你几条友 客气咩？大班， 唔系噶，啲警察、啊、你得闲走去医院啦、啊啊，你多事、你得闲冇时间走啲急症室啦、啊，成日惩教处人带人去睇症噶、啊，有一次带一个九廿几岁阿伯啊，坐轮椅啊，佢同佢戴晒链啊， 搞错啊！ 当年喺伊丽莎白医院 我就喺度做物理治疗，你知我喺伊丽莎白医院踎咗两年嘅嗰时。我直情走埋去话你唔啱，我走去投诉啊！收尾，因为九啊几岁嘅阿伯坐住轮椅，你推住佢，佢同佢戴晒链喎，九链喎， 系 有冇搞错啊，大佬？ 唉，但系即使系咁，我哋耐唔中都听见有啲人咧喺医院就走失咗嘅，啲犯系 咪九啊几岁坐轮椅点走啊，哥？啊，林旭华，所以听日我要求佢帮你戴链。 好， 我话你都拉唔紧要，做大龙凤啊，你有冇链啊？拉搵链拉埋锁埋佢哋啦。喂，咁样先至好睇啊嘛！ 佢真系冇益你啊，大班。 我就想去拉你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位听众嗱，我哋嘅电话咧就18311138，电话旁边有听众阿梁生嘅，梁生你好。 喂，你好，两位 早晨，早晨， 新年快乐先啦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今日系 诶，老两啦， 啊， 老 两啦，2013年、2012年最后一日嘅风波，你的茶杯。 系啊，首先咧要强烈谴责咧嗰、那个爱港力咧打记者，其实咧佢哋有前科嘅，之前咧香港保卫自由联盟咧咁咧摆街站嘅话就系咁爱港力。就擺對面啦，咁啊造成滋擾啦，咁啊派個蘋果記者嚟，咁影保衞自由聯盟冇事嘅，啊點知一影咗去嗰邊，哇成班友好似癲狗咁樣喎，哇兇愛不特止喎，仲要同阿 Sir 辯論，個阿 Sir 就話喂人哋出去影嘢，公眾地方有權嘅喎，咁諗你唔中意影你咪走啊，但係嗰班人咧唔理不特止喎，仲要指住個記者話咩漢奸走狗賣國賊喎，即係咁。咁你話空記者啊，已經唔好啊！哇，而家仲賤人哋問你問題，問你嗰啲問題，無論記者問咩問題都好，你可以嚇佢，你可以唔回應，但你唔可以打人噶嘛，大佬！哇，你打人咁你同我擔心一樣嘢啊！我覺得遲早有一個咧，林斌啊，林斌當年就係咁樣俾人俾嗰啲六七暴動嘅人。 反消息。 而家佢哋话要烧啊！而家佢哋话烧啊谢之锋啊嘛。 系啊，我真系小心啲。 唔系啊，我哋成日收到呢啲信噶啦。 喂，仲有啊！而家梁振英而家咪想搞土皇帝啊？哇，边个唔中意佢就反佢、啊？而家我担心六七暴动重演、啊。 唔系，而家有西厂有东厂噶，西厂咧就系呢个屋宇署。边个政敌有串剑呢就做大佢，喐佢。另外东厂呢就系、是、邵善波，邵善波呢就收买人，打电话嚟电台啦，上网啦，做洗版啦，跟住上街挑人你都有啦。呢个就是西厂啦，有东厂有西厂，所以梁振英呢有恃无恐，跟住仲阿爷撑腰，跟住有班土共撑腰。咁啊！立法會又俾佢控制咗，咁香港人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上街。講完啦，係咪啱唔啱啊，梁生？ 啱啊！ 你上唔上街啲啊？ 喂，即係一定上啊！ 你去邊度啊 ？support 你哋。 你去邊度開始行啊？你 我啊，銅鑼灣嗰個圍院開始咯，但我會中途會經過你哋，會 support 你哋咯。 未，如果未俾人拉嗰陣時，仲喺度嘅。 未必嘅，如果拉佢咪同警方講咯，喂，做乜拉你哋？ 拉你，哎、我哋唔係㗎，我哋公民抗命 咧。大佬， 唔係我哋公民抗命 咧。喂，大佬擺街站冇乜。 哎，話明唔準有街站啊嘛。 唔係，如果公民抗命咧，我哋預咗㗎啦，所以我叫阿林一華今晚翻去洗淨個 pat pat 㗎啦。 誒，再多未？唔系啊，有个建议咪摆流动街站咯，一路 广 播。 O K， 个流动街站你唔好拉我啊！ 我唔系噶，唔知啊，听日先算啦。 流动小巴都拉得噶。 多谢你啊！咁啊，听日见。咁啊，另外一位听众陈小姐嘅，陈小姐你好。 早晨。你好，早晨啊，大伯。 喂，你陈小姐，你咪打人嗰个嘛？ 我唔会做啲咁嘅嘢。 你咪你又姓陈，我惊啊！你系咪潮州人啊？ 做啲咁，我就系。讲打嚟咧，就是、首先我想清楚个街站嗰个位置啊。 你喺轩尼斯道，你知道红教堂喺边度啊？你知益益新，费事话我益益新啦。咁啊，益新 便利店嗰 度门口啊，嗰度喺正益新门口，其实就 OK 便利店。其实正确地址咧就系轩尼斯道分域街卢亚道交界中间。OK。 OK， 咁但我打你仲 呢个西行嗰边，西行交通 西行嗰边 ，OK OK， 但系我想讲一讲就系琴日咁个情况，我打记者咧，我都担心咧，你哋因为你而家摆街站啊，我都惊政，即系讲真，香港政府而家系偏埋一边噶啦，咁可能会对你哋即系唔系咁即系咁合理嘅做啲嘢，咁我希望多啲游行人士或者我哋 D 一百嘅听众咧，就多啲去街站嗰边 support 你哋咯。多啲人，同埋做我帶齊手機啦，準備影相啦。如果有咩事， 係啊，準備影相，我帶齊錢去擔保佢哋。 即係我哋係好平和啊，但我驚有啲人唔平和，咁我哋儘量都要克制咯。唔好令我哋香港蒙羞咯。 大巴，我諗你都係帶個提款卡好啲，即係。 唔使我有現錢，我帶提款 卡。係啊，我哋好擔心你哋噶，其實即係我哋唯一嘅可以做就係我哋多啲人企出嚟。去支持你，但大家都希望保持呢個克制，盡量 我哋一定係抹黑咯。如果警察要拉要鎖咧，我就話叫阿林毓華抵出雙手，任佢拉任佢鎖。 我哋唔想咁樣嘛，咁啊冇理由即係街站其實咁多年都係咁做啊，點解係要今年先特別要咁樣取替咧？ 因為而家有個人叫梁振英上咗台嘛。 啊！真系完全唔合理啊！所有嘢做啲嘢都系违反晒平常所有嘅嘢。 我哋今日咧就做咗啲 T 恤嘅，就系、是、写住咧呢、這个齐心倒米弹劾梁振英。 咁喺边度可以有得卖或者点？ 而家几百件嘅咋，好似话成本价卖嘅，卖$450嘅啫。 哦 ，OK OK， 即系喺街站嗰度有得卖嘅。 应该有啊，我都唔知系咪我搞 嘅。你哋系咪一点钟开始啊？ 我一嗱，你听住一阵有个搞手而家打电话入嚟啊 ，Henry 一阵打嚟嘅啦。 OK OK， 咁我哋会听清楚啦。咁同埋，但翻我希望你哋今日嗰、那个约嗰度可以倾成啦。 系应该就倾成，如果倾成咗，我哋听日都会有啲公布嘅。 系、啊，咁就算如果有咩需要，我哋听众支持，我哋会尽量去即系做嘅。咁 你 哋公布俾我哋啦，好唔好啊？ 多谢陈小姐。 咁啊，祝福你哋啦，所有。 多谢你啊， 新年快乐。 OK， 好，拜拜。 拜拜。嗱，咁啊，9:53啦，咁我哋一阵咧就揾翻个教授啊 ，Henry 咧。等佢講下嗰個詳細嘅，即係個安排。 好啊， 因為始終都係 Henry 搞嘅、 啊。大班，你係資深傳媒人啦，你可唔可以回答呢個問題咧？佢話咧，網上阿 Joseph 就話都唔知點解 CCTVB 呢個新聞要打格仔遮住嗰個襲擊記者嗰個人喎、 啊。嗰、那個可能係自己有啊嘛。 电话旁边咧就有组织游行嘅义工 D 一百组织游行义工系 Henry 嘅 ，Henry 早晨 Henry, 你好， 诶早晨啊大生， 而家点啊？而家有啲详细资料可以交代未啊？ 有，即系各位先，首先咧就多谢各位支持嘅义工啦，都好踊跃啊！今次我哋咧都招募咗总共都成30名嘅义工， 系 咁啊，再一次衷心多谢佢，听日嚟 卅人唔够，60人先够，几多号电话啊？搵你。 哦，咁就请去我哋个撑网，去我哋个撑网同埋 CBC 环境烟民关注组嘅网。咁如果真系想做义工嘅，咁就尽快喺今日登记埋。 喺 Facebook 啊， 喺 Facebook 嗰度 ，Facebook 会同你哋联络噶啦。 即系撑 DBC 嘅 Facebook， 系啦，而 CBC 啊嘅 Facebook 有一个，另外一个就 DBC 环境烟民关注组。 得噶啦，嗰啲热心嗰啲听众一定识噶啦， 一定揾到吓，系好。 是啊是啊，大家嗱，我想再讲讲咧，讲清楚咧，听日嗰个游行嘅路线图咧。 喂，你个电话唔系好清嘅，企定啲得唔得？唔好行硬佢。 得， 唔好周身喐，留翻啲人游行嗰先周身喐。 系啊，因为呢度嘅接收信号唔好啊，真系唔好意思。而家得唔得？你听下。 都唔系好清楚啊，你讲啊，尽量讲啊。走位咗添嘛？啊，嗱，我都话 系， 讲啊， 听到。 而家聽唔聽到？ 而家好啲， 係唔好意思，係我想講講咧，聽日咧3點鐘維園出發嗰度咧，我哋會喺草皮地嗰度集合嘅。咁我哋義工組咧， 會唔會有 banner？ 有，我哋義工組咧有點零鐘已經喺度 set up 噶啦，咁有 banner 有旗幟嘅。 個 banner 寫住咩啊 ？banner 咧就寫住咧D 一百環星於民重新出發嘅。 好。 啊，咁啊，请各位 归队即系如果我哋 D 一百嘅撑 D 一百嘅朋友咧，就去归队。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喺嗰阵时咧，我哋蓝色室咧，我哋谂办法睇下喺嗰度卖啊，定系睇点样？因为如果嗰度卖咧，就惊咧啲差人咧佢会干预我哋。 咁嗱，你每一个义工咧，就梗系要每人送一件啦，俾你着住啦，以知识别 啦。系啦，当然大班。 咁我哋有好似有400件定500件噶嘛？ 冇咁多。 有几多件啊？ 多系其实。 阿 Sam 咪话做咗400-500件啊？ 实际我太赶时间赶急啊，我哋做到200件 嘅啫。二百件咁冇嘢嘅，嗱先到先得啦，咁啊早啲去呢、這个。 维园草皮 工作人员就要着啦， 系 早啲去到维园嗰啲人咪可以着啦。 哦，好啊，好啊。 咁如果街站嗰度，我哋几点钟开始啊？街站？ 街站咧，我都会嗱，特别点零一点钟咧，都喺嗰边 set up 嘅。 一点钟 set up 啦，好啦。 系啦，音响器材啊，啲台凳啊 ，banner 咁样。 咪预咗俾人充公喎，音响器材好似话。我琴日咧， 咁咪即刻推走。我哋有班车喺度嘅。 我讲咗噶啦，佢话嗱，大班充公咗咧，好少钱啫，10,000蚊啫，你赔啦。咁我话好啦，咁 唔会，所有 D 100嘅物品我哋都会保护嘅，大班 唔得噶，唔得噶。如果要充公，有去充公啊，唔好 充公， 唔好同啲差人有任何肢体冲撞啊。 系身体 嘅好， 好啊，咁啊，总部嗰度点啊？ 边度啊 ？sorry， 总部啊，政府总部。 哦，总部嗰度咧，我系啦。我就提提大家啦，因为游行咧个头 band 咧都冇咁早到嘅，起码咧都5點後先到。 咁5點鐘叫嗰啲老人家去啦。 系啦，老人家咧，我哋都会真系好帮手啦，又有啲有心人士有啲折凳俾我哋，都有50張嘅。咁到时都可以唔使周围企啦。 咁留翻50件嗰啲衫喺政府总部咯。 留翻50件衫， 俾啲阿婆着啊！ 哦，咁样啊，咁即系，哦，咁真系喺维园四度， 有人知道坐喺度嗰啲老人家系咩事啊嘛？系呢个 Henry 咧，佢个电话都系一再打嚟啦。 位置问题啊， 要今晚同阿小班讲啦。我谂详细情形咧，留待喺今晚 10級自由风 嗰度宣布啦。好嘛？ 好，起码佢揾个固网嘅电话打入嚟啊。 嗱，咁啊，仲有分零钟时间，我哋讲下嘅。今日《东方日报》其实有一样嘢好同意嘅，佢哋就话呢个谢伟俊咧，食碗面反碗底。点解咧？谢伟俊咧就空降去九龙东选举咧，就唯一点解佢会赢咧？ 就是除了律磅相爭之外啦，即係陶君衡同阿黃楊達兩個爭之外， 有人配票噶嘛？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中聯辦支持佢。而家中聯辦大難臨頭啦，啊主任、副主任同埋好多人咧都啊走夾唔唞，彭美拉傷 咧。唔係高升咩？ 佢而家走出嚟咧，即刻反面啦。啊就叫中聯辦咧啲官員咧唔好露面，跟住認咗自己咧一身蟻啦今次。认咗中联版帮我拉票嘅，民主党今日咧就话要去廉署嗰度告发佢，啊咁但系问题系咧，谢伟俊的确系冇义气嘅，中联版咁撑你，人哋今日调咗官，你都唔使即刻反面噶嘛，呢啲人咪就咁咯，所以我话俾你听，嗰啲凉粉咧，你要睇清楚啊，啲人格个个都有问题嘅，即系如果好人好者咧，啊。唔会做凉粉嘅，呢、這个字先就系梁振英最大嘅问题，就是、根本冇好人支持佢，物以类聚， 吓系咯， 啊近朱者赤，近 成语都有讲 啦， 系嘛吓， 啊呢啲叫乌合之众，咁、如果乌合之众嘅一个冇诚信嘅人领导香港，你作为香港人系蒙羞嘅、所以听日都系嗰句噶啦，大家齐上街啦，喺呢度最后咧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